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陪着您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let's look at Sweden as a candidate of hosting city to the 2026 Winter Olympics。今天我们要目光转向瑞典，那么瑞典呢，它也是2026年的冬奥会申办国的候选之一。 一听到瑞典我就想到北欧风光了， 是吧？ 冰天雪地，然后到处都是可以玩的冰雪项目。 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五个冬季的室外的运动啊，室内室外运动其实都有。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说说这五个项目的名称。第一个是 bandy 啊，一会儿大家可以根据描述，你看看这个 bandy 哪些信息你能够听明白。第二个是 ice fishing， 第三个是 ice hockey， 第四个是 cross country skiing， 第五个最后一个叫 curling。好，那么这里边有些项目呢，之前在讲冬奥的词汇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接触过了，有些呢可能还比较陌生，那先不要紧，我们来看看通过你自己对于这个英语语言来掌握这些个运动项目到底是怎么去玩的。好，我们先给大家读一下 Winter sports in Sweden. Winter sports in SwedenSnow and ice cover the ground in much of Sweden for half the year, and temperatures in February range from 7 below to nearly freezing. Snow is a big deal for Swedes, who combine the polar and the pleasurable into engaging recreational fun. Here is a look at some of Sweden's most popular winter sports. Bandy.Bandy, with similarities to hockey and soccer, features teams of skaters attempting to shoot a ball into the opponent's goal using curved bandy sticks. However, it remains overshadowed by hockey because of its many similarities. The sport, with Russian roots and named by the Brits, dates 200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has offered participants a few twists and turns on the rink. Ice fishing.There is a time and place for bundling up by cozy fires, but die-hard winter sports enthusiasts take advantage of cold, harsh Scandinavian weather. After all, what's below freezing temperatures without fresh fish for dinner? Wait for the catch with a hot thermos while listening to the peaceful silence surrounding frozen Swedish waters. Not enough excitement on the ice?You can always try ice yachting or kite winging. Ice hockey. Like many Western countries, Sweden continues to list hockey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inter sports. Children, students, and adults follow local and national hockey, taking a crack at the puck whenever the ice beckons. Although sports equipment remains pricey, parents continue to encourage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am-building sport.Cross-country skiing. Explore breathtaking Nordic landscapes while engaging in a historic sport and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Cross-country skiing, among other skiing variants, remains huge across Sweden and its Scandinavian counterparts, allowing enthusiasts an affordable getaway without loads of bulky equipment. Curling. Chess on ice remains a captivating, if not hypnotic, sport to millions of spectators around the world. Curling teams compete by sliding large stones across an ice sheet where a circular target marks the goal. Two teams, 8 stones each. Sweden has won 2 of the past 3 world championships, including last April when it knocked off defending champ Norway. 好，我们把今天这一篇介绍瑞典当地相关冰雪运动的英文介绍给读完了。 那下面呢，咱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些冬季的运动都有哪些。首先呢，他介绍了天气的情况。Snow and ice cover the ground in much of Sweden for half the year.就是每年之中呢，有半年，瑞典大部分地区都被冰雪覆盖。And the temperatures in February range from 7 below to nearly freezing. 并且在二月份的温度，它的这个最低最高温呢，是从-7°C到 0°C。这里要说一下，-7°C，你除了说-7°C，你还可以说7 below， 或者是7 below 0，都是指零下。然后呢，它用 range from A to B， 就是从 A 到 B。的一个范围，那 range from 7 below to nearly freezing， 几乎达到冰点，也就是0°C的意思。在二月份的时候，瑞典的温度从-7°C到 0°C之间，到接近0°C啊，是这样的一个天气。Snow is a big deal for Swedes， 下雪对于瑞典人来说，那可是件大事儿啊。这个 big deal。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语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滑雪的时候摔了一下，然后呢，大家都关切地问你说，哎呀，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伤了没有啊？你就可以说 It's no big deal 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那么严重。这个 big deal 是一个口语的表达方式。接下来，他对这个 Sweden Swedes 是瑞典人 S 大写 S W E D E 复数的形式加 S Swedes 这个瑞典人后面接了定语从句 who combine the polar and pleasurable into engaging recreational fun 啊，他呢把一个事儿和另一个事儿组合了起来，那 combine A and B。就是这个词组，那它所组合起来的是什么呢？是 the polar 极地，瑞典呢已经接近北极了，所以呢它用的是 polar 极地 and pleasurable 和乐趣和欢乐，把它们两个放到一起形成了 into engaging recreational fun、放在一起呢就形成了非常吸引人的休闲的活动。这里Polar 和 pleasure 都是轻辅音 p 开头的单词，所以压了头韵。第二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engaging 这个词，它就是 interesting 的意思，就是吸引人的，是动词的现在分词做形容词。Fun 名词啊 ，recreational fun 就是一个休闲的有娱乐的性质的一个活动。Here's a look.At some of Sweden's most popular winter sports.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在瑞典的最流行的、最受欢迎的冬季运动。好，第一项叫 bandy。那 bandy 是什么呢 ？With similarities to hockey and soccer, 它和hockey 就是曲棍球和足球是有相似之处的。Features.Teams of skaters attempting to shoot a ball into the opponent's goal. 把球射到对手的球门，这个 goal 就是球门的意思。那么 bandy 这个运动呢，与曲棍球和足球是很类似的，因为都是需要争取把球射到对方的球门之内。Using curved bandy sticks, 它是所采用的这个棍儿，是这种有弧度的。并且呢它叫 bandy sticks 这个 sticks 就是棍儿冰球啊曲棍球啊都是有一个棍儿然后去把这个球一扒了然后给它捅到对方的球门里、就是那个 stick 这个冰球啊冰棍儿啊感觉挺好玩的哈壮壮老师您自己之前在加拿大也是一个冰雪国家哈您那会儿有没有参与到这种冰雪项目中去啊 可惜就是我太胖了而且我也已经太老了啊。当地呢就是小孩子们下午一下课就跑到各自的队里面去训练啊。 挺好玩的。嗯。However, it remains overshadowed by hockey.然而呢它却被 hockey 这项运动夺走了光芒。首先咱们看 shadow 就是影子， overshadow 的就是被一个大影子遮住了。它是被谁的大影子遮住了呢？是 by hockey。 hockey 呢就是冰球。 because of its many similarities、就是因为它有太多的相似性，然后呢这个冰球 ice hockey。 那 hockey 呢既可以指冰球，也可以指不在冰上打的，就是普通地面上打的这个球，就像我们说的旱冰啊，也可以叫 hockey， 就曲棍球了。The sport with Russian roots and named by the Brits， 这项运动，它是具有俄罗斯的，起源于俄罗斯。它用的是 with Russian roots， 这个 roots 是根的意思， 就是它的根源是俄罗斯。 对了， 对吧？ 其实俄罗斯也是一个很靠北的国家，对吧？ 也是很冷的一个国家， 冰天雪地，是不是？ 对对对， 那种。 所以俄罗斯肯定他们那边的冰雪项目也是挺多的哈。 And named by the Brits， 这个 Brits 就是英国人 ，British， 它的拼写是 B 大写 ，RITS 复数形式啊，是英国人。所以这个运动的名字是英国人起的，而它的起源是在俄罗斯。接着呢，他又说了 dates 200 years 啊，也是要。在两百多年前就有了。那这个 with Russian roots and named by the Brits 其实都是一个插入的成分，它用来修饰这个 the sport 这项运动。所以这个句子的主干呢就是 the sport dates 200 years， 这项运动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然后它具有一个俄罗斯的源头，并且呢由英国人命名。And since then, 自从那以后 has offered participants a few twists and turns on the rink. 他就给这些参与者，就是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好几个 twists and turns、就是曲折迂回，就是几经周折，在这个冰场上、让这个参加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他的双方的较量起起伏伏，也就是说自从这个运动发明以来呢，这项赛事就是很吸引人，引人去关注，因为它的这个进展你很难去预料哪一个队输哪一个队赢，所以呢就是有这种曲折迂回的效果。 Bandy 呢其实它就是曲棍球的早期的形式啊，所以它跟曲棍球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不用管它的汉语是什么运动项目，你只要知道它和曲棍球很相似这个特点就好了。 With similarities to hockey and soccer，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 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好，说完了 bandy 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加常见的，在瑞典的一个冬季运动，就是 ice fishing 啊。fishing 我们知道是钓鱼，但是 ice fishing 是什么意思啊？不会是在冰里面钓鱼吧？ 没错，就叫冰钓啊、就是你看北京也有许多的人到冬天冰河上都已经结冰了之后呢，戳一个窟窿，一会儿就钓出来一条鱼，叫 ice fishing。 哦、明白了，哎，可能 ice fishing 现在还不是一个冬奥会的运动比赛项目。 是啊，你一在那儿坐半天儿，是不是？这个很难较量出来，这个时间太长了。 但是呢，等会儿我们会听到介绍这个 ice fishing 的相关的英文词汇，它会涉及到温度、低温，还有这种天气情况，这些词汇呢可以用在形容一个冬奥会的一个项目中去啊。 There is a time and place for bundling up by cozy fires、他说呢在冬天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时间和地点，就是穿得厚厚的，然后呢就坐在温暖的火跟前。这个 bundling up 就是指穿得很厚，就像一个球似的。 by cozy fires， by 这个介词就是在什么什么旁边的意思，在温暖的火的旁边。 But diehard winter sports enthusiasts，但是呢这种特别热衷于冬季运动的爱好者们，这个 die hard 就是指那种特坚定的啊，就是多冷我也要去冬泳，就这样的人叫 die hard。 enthusiasts 热衷于什么什么事情的人。那 winter sports enthusiasts 就是热衷于冬季运动的人。那这些特别坚定的这些爱好者呢 take advantage of cold, harsh Scandinavian weather， 他就会好好的去利用这种又冷又严酷的北欧的这一个冬季。 After all， 毕竟 what's below freezing temperatures without fresh fish for dinner， 就是没有了这个新鲜的鱼放到晚餐餐桌上，那这种零下的冰冻一般的这种寒冷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呢，就是感觉这个冬天寒冷的意义就在于跑到外面冻着去。 Wait for the catch with a hot thermos while listening to the peaceful silence surrounding frozen Swedish waters， 就是你这个垂钓它的乐趣在哪儿呢，你就要等待，你等待这个鱼儿上钩。 The catch， 这个 catch 是一个名词，就是捕获到的鱼。那等着这个钓上来的鱼，同时呢 with a hot thermos， 这个 thermos 就是一个暖瓶，你还得守着个暖瓶，因为它冷嘛。然后呢 while listening to， 同时呢你还要去聆听 peaceful silence， 这种特别宁静的寂静，在瑞典的这个湖水冻上的这个湖的周围，就是一下把冰钓的这个情景和环境给你描述出来了，是吧？你要享受这个宁静。 Not enough excitement on the ice， 这个冰上还没有足够的刺激吗？ You can always try ice yachting， 你还可以去尝试冰帆运动，就是在冰冻的这个水上扬帆，然后在这个船里面去滑行。那它还有一个名字叫 kite winging， 所以他说 or kite winging。 好，这就是 ice fishing 这个项目。 ice hockey 大家都比较熟了， ice hockey 倒是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哈。那么什么是 ice hockey 呢？就是 冰球运动， 没错。 好，那这个项目呢接触的人都比较多，然后相关的报道啊也比较普遍。我们重点要看一个词，就是他说呢taking a crack at the puck whenever the ice beckons， 这一句呢你要怎么理解？咱们先看这个 puck 这个词 P-U-C-K， 它是恶作剧的小精灵，它是一个名词。然后再来就是 when the ice beckons， beckon 呼唤，当这个冰在呼唤的时候，这个小精灵就从冰的这个缝隙里边钻了出来啊，这是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在打冰球的时候呢，哎，大家都特别喜欢到这个寒冷的冰上去享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所在的整句。 Children, students and adults follow local and national hockey， 儿童、学生及成年人都追踪全国的冰球的赛事。这个 follow 啊，它是跟踪的意思。那么 local and national hockey 是指冰球比赛，就是在各地区和在全国所举行的不同级别的冰球比赛赛况。 taking a crack at the puck whenever the ice beckons， 同时他们自己呢也去亲自上冰上面去打这个球去玩，去参加这个体育运动。这就是 taking 作为一个现在分词伴随的状语所表达的意思。同时当这个冰一召唤，这个冰上的小妖魔一出现，他们就 taking a crack， 也就是去加入参与到这项运动中。好了，这个就是关于冰球的解释。 cross country skiing，这个就更熟悉了，是吧？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越野滑雪，cross country skiing。 这 cross country skiing 在瑞典也是挺流行的一个运动啊。 好，这里面就是有重复一个词的使用，要大家注意。对什么东西的爱好者和热衷的人叫 enthusiasts， 啊，这个单词重复出现了。那么 get away 放在一起做一个名词，其实就是度假的意思，就是离开你日常的这个活动的地点，再去到一个另外的地方，度假的目的地叫 get away。 那么 bulky equipment 就是非常笨重的仪器和行头。大家知道你要是去滑雪，你有那个滑雪板啊、杆儿啊，还有这个衣服啊，所以就是一大堆，这个就看起来非常的笨重啊。形容词 bulky 就是说的这个事儿。